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八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北京人养宠物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学问讲究也很多。北京人啊，讲究养猫，那是高尚的情趣，都是亲朋间互相赠送的。老北京人可不卖猫，也不买猫，因为没地儿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卖猫啊，被视为破产的象征。您拿我来说，我们家养了八只猫，啊，真有八只，都不是别人送的，都是捡的流浪猫。我呀，特别爱猫，哎，跟猫认命，我还画猫。好多听众都知道我画猫啊，画这个中国画，这不敢说一绝吧，反正跟别人画的不一样。再者一个，我还写猫。在2014年11月，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了一本以猫为主角的短篇小说集，把灵魂卖给猫，徐德亮的猫小说。今天呢，我来聊聊我这本书，咱们说说北京人养猫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猫小说呢，顾名思义，全部都是以猫为主人公的小说，分为猫之困、猫和生活、猫和新生活、中四个章节啊。这四个部分的切入点各个不相同。因为我觉得呢，这个中国的小说啊，现在要不然就是缺安徒生啊，就是安徒生那种纯美的卖火柴的小女孩、海的女儿啊，这个坚定的锡兵，那种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故事，纯美的一派纯美，中国好像现在缺乏。那我写这猫小说呢，我就是尽量综合这两个。一方面呢，我希望您，比方说您家有小朋友六七岁啊，您给他当睡前故事讲也可以讲，就纯是童话也没问题。但是您如果是对社会很关照，您是知识分子，您看我这小说也能看出很多问题来。那、啊、这是我最近出的这本书啊，这也是我的这近一两年的一个很大的事儿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不单是聊我写这个书，咱我待会儿给您念一个小说，另外呢，咱得聊聊老北京人到底怎么养猫，为什么我们这么爱猫。那么下边呢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猫小说中的一篇，叫做《七日》。您听听我这个猫小说是不是不仅是猫的人生，更是我们自己的人生。 徐徐到来话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 猫的记忆据说只有七天，这也成了猫是奸臣的一个开脱语。七天之后，它不是变了心，而是忘记了以往。八爷看着混吃闷睡的虎子，不禁长叹了一口气。虎子是只黄梨花，此时他四脚朝天地睡在床上，腹部的软毛像被水波轻轻浮动的海藻。如果是在外边生活的猫，才不会这么没警惕性的睡，遇见危险连翻身的时间都没有，八爷想。八爷又看了看床下的猫食盆，巨大的猫食盆里满满的猫粮被吃出了一个大漏斗形，这只不过是虎子当睡前甜点吃的，剩下的那些只够一顿睡后零食的。然后他就会围着主人的脚 喵喵的叫两声，主人就得赶紧预备猫粮和猫罐头，巴巴的送到他面前。八爷就从来没这待遇。哦，对了，忘了说，八爷是一条京巴。八爷的狗食盆子里从来就没有过上等狗粮，往往都是人吃剩下的，给他倒点儿也不多。八爷倒不在乎，虽然只是一只京巴，但八爷自认身上狼的血统还是比较纯正的。每天出门遛弯的时候，都能找点活的或者死的食物。主人要是夸一句，我们家八爷是条宝狗，不用我们喂，嚯，能把八爷美上天去。每天八爷最盼望的事儿就是出去遛弯，向着车轱辘撒尿，冲小母狗发威，钻到植物下边捉迷藏，昂首挺胸的过马路，这都是他最爱干的事儿。回到家里，八爷就觉得很闷，主人一天天的不在家，自己旺盛的精力怎么也发泄不出去。虽然有一两件玩具可以玩，但是小毛绒总没有小母狗有意思。啊，对了，那两件玩具也不是属于他的，而是主人给虎子买的，虎子不爱玩，才轮到八爷甜甜。主人也曾经试图带虎子出去玩，只是刚把虎子抱到门口，虎子就大喊大叫，挣扎下地，扭着肥屁股钻到床下不出来了。主人只好抱怨，能出门遛猫是多有面子的事儿啊，你以前好歹也是只流浪猫，怎么就这么胆小啊。哎，看来猫的记忆确实只有七天，你已经忘了外边的事儿了。然后主人就从床底下把虎子拖出来，抱在怀里足亲一通，好宝宝，我就是你的全部世界，我一定对你好。虎子就懒懒地趴在主人肩膀上，舔着主人的脸，然后又上床睡觉去了。八爷觉得虎子很可怜，于是经常去和虎子聊天。八爷觉得自己呀，就是在开启民智。外边真的还有一个世界，比这个屋中世界要大得多。虎子看他一眼，眼神中全是不信，自顾自地在沙发上练爪子。真的，外边的世界有花，有草，有汽车，有垃圾桶，还有小母狗，可好了。虎子懒懒地翻了个身说，我对小母狗可没兴趣，但是还有小母猫啊，关键是有自由的气息。虎子跳下沙发，抱住了猫食盆，我只喜欢猫粮的气息。没过几天，猫粮的气息就远去了，主人找了一个女朋友，钱全花在了女朋友身上。于是虎子的猫食盆里和八爷的狗盆一样，都是人吃剩的东西了。你看，八爷说了，主人对你呀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你胡说。这句话真把虎子招怒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主人只是遇到了一时的困难，为什么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呢？可是主人只要少看一次电影，你就有猫粮吃了。我就呸，那是看电影吗？那是娱乐吗？那是主人为了和别人交际而付出的巨大的财力和时间。你以为主人那么爱看电影啊？主人把最最宝贵的时间都花出去了，我少吃两口猫粮怎么了？你真高尚。其实这一切跟八爷毫无关系，就算主人不交女朋友，八爷也吃不上上等狗粮，无论主人多忙也要出去遛狗，否则八爷就会拉一地尿一屋。但是八爷觉着虎子这么糊涂的活着是自己的失职。但虎子也没吃太多亏，他连着三天没吃东西，甚至小心翼翼的一点都不碰猫盆，这让主人一下就看出他一点都没吃，马上就给换猫粮了。终于主人结婚了， 要和女主人搬到大房子里去了。女主人说，新房子不能让猫狗糟蹋，八爷和虎子都要处理掉。于是在家具搬上大卡车的时候，八爷和虎子全被扔了出来。八爷很是伤心失望啊，他知道当一只流浪狗有多么悲惨，但他只叫了两声就住嘴了。怎么说我也有狼的血统，我得有点尊严，八爷想。那可虎子不这么想了，他拼命地跳回主人怀里，抱着主人的脖子死不松爪。主人说，你看猫的记忆只有七天，外边的世界它早忘了，你要就这么把它扔了，它活不了两天，就把它留下来吧。原来屋里那些个抓痕呢，那都是狗抓的，不是猫。虎子可老实了。女主人看着虎子在主人怀里卖萌说，那好吧，真是个小可怜。虎子就这样被放上了大卡车，两位主人又去搬别的东西了。虎子心满意足地对还在车下逡巡不忍离去的八爷说，哎，东边花园里啊有个破箱子，里边全是棉絮，冬天冷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去那儿避避。哎，地下室的暖气管粗，比外边暖和啊，不过你可能从栅栏底下钻不过去。哎，但我在地下室啊见过狗，你要走正门估计也有机会。西边那棵树底下呀，我去年埋了一只鸟，你去看看去，不过估计吃不了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要是看见一只脸上有黑点的母猫，那可能是我以前的媳妇儿，你就跟她说呀，我过好日子呢，让她别想我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估计她早把我忘了。车下的八爷目瞪口呆呀，你的记忆不是只有七天吗？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徐徐道来画北京，让您越听越爱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那么今天呢，说的是我新出的《把灵魂卖给猫》，徐德亮的猫小说这本书，并且咱们还得讲老北京人养猫的讲究。我们传统相声里有一篇叫《波斯猫》，说的就是北京人养猫的事儿，特好玩，我给您呢徐徐道来。 您看这北京人啊，过去都养猫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养猫避暑，它倒跟现在不一样，说不完全是说按宠物那么养，养猫呢为逮耗子。但是也有宠物猫，就纯粹是名贵猫，名种的，过去也有。哎，在清朝啊，哎，就有这么个事儿。有一个老头儿，60多岁啊，开个杂货铺，这小杂货铺嘛，一间门脸儿，年年赔钱。说开杂货铺还能赔钱啊？钱啊，赔在没赔在买卖上，都赔在耗子身上了。杂货铺吗？什么都有啊，这一开张好，耗子就跟杂货铺安家了。这老鼠这种东西啊，繁殖是最快，一年几窝，越下越多呀。可杂货铺里还什么都有，这耗子呢，耗子大爷不摘食，什么都吃，到处乱咬，咬得乱七八糟啊。您琢磨，点心让耗子给咬了，那再卖给谁，谁也不要了。这老头赌气啊，养猫，养猫避暑啊，先养猫，养了一只大花猫，买鱼，买牛肝牛杂碎啊，给这猫喂，做猫饭。呵，养了一年多，这猫可真不错啊，膘满肉肥，吃饱了睡大觉啊，就是一只耗子没捉着。您算他都给猫喂饱了，那猫能抓耗子去吗？老头心里琢磨，耗子吃我，猫也吃我啊，越想越生气。最可气的，有一回老头啊，亲眼看见那大花猫正睡觉呢，有一只那么大个的耗子打猫前面跑，把这猫吵醒了，这猫蹭一下蹦起来了，瞪着眼睛瞧着耗子，伸伸懒腰，打个哈欠，躺下接着睡。给老头气坏了，这是什么猫啊，这叫是啊。正这会儿来一小伙子， 打酒来了。老头一瞧认识，老打酒来，这小子姓万，叫什么叫万事通。哎，您就知道他万事通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小伙子一说，老爷子您生什么气啊？我生什么气，你瞧啊，养猫避鼠，我弄这花猫啊，这耗子一个也没见少，他还吃我，你看看。小伙子一听，嗨，老大爷，您这得您是见识不明啊，这不赖我说您啊，您怎么能养花猫啊？老头说，花猫怎么了？花猫不好呗，尤其这三花都是母猫，吃饱了就睡。猫啊抓耗子，可花猫不抓耗子。这一句话说在老头心里了。哎呦，你瞧，你说的怎么那么对？你刚才看见一个耗子啊，把他吵醒了，他眼睁睁的看着这耗子跑又睡了。哎，万事通一瞧，大爷，我告诉您啊，您这早问我呀，咱们内行。我告诉您，要讲抓耗子，您得养黄猫。哎，黄猫，您瞧那眼神，那都比花猫厉害，养黄猫比花猫强。您知道黄猫有个外号啊？老头说，黄猫有什么外号？黄飞虎啊。哦，黄飞虎，开国五成王。嗨，您说的那是封神演义。您他这黄猫啊，就跟飞的老虎似的，恶虎扑食，专抓耗子。哦，黄猫好，那当然了。那我上哪儿我找一黄猫？您怎么了？万事通一听，您着什么急呀？我还没说完呢。黄猫啊比花猫好，可黑猫又比黄猫好了。哦，老头一听，黑猫怎么好？你瞧，黑猫有个外号叫黑旋风。老头一听，哦，李逵，我知道，两把大斧。是什么两把大斧？您听书听多了，黑旋风就好像啊黑色的旋风似的，他一转就把耗子逮着了。那老鼠啊一瞧见他们这种毛色呀，他麻爪儿。这种猫从毛上看，我跟您说啊，不能是深黑呀，哎，也不能是浅黑，得是乌黑，乌黑发亮，油光水滑，那才叫黑旋风呢。黑旋风这猫您要来一只，那我告诉您，甭说您这一个小店儿，周围十间八间的房子也没有耗子。哦，那这黑猫我上哪儿找去？您家怎么了您啊？大爷，您不是喜欢好猫吗？啊，明儿我给您送一只。哦，你家有好猫？不是，我屋里啊有只母猫，怀小猫了啊，怀俩多月了，大概啊也就在一个月就下崽了，猫三狗四嘛。猫怀仨月下崽，我那猫可是拿两种猫配的。公猫啊那是只波斯猫，波斯猫阴阳眼儿，一个黄眼珠一个蓝眼珠，俩眼睛烁烁放光。我告诉您，您没看见，夜里一瞧就跟两颗宝石似的。我那母猫不怎么样啊，但是我跟您说，猫得交配啊，好种坏种都在于雄性。公猫拿我们那公猫配出来这小猫，您养着吧，养大了甭管多少耗子，我告诉您，用不了三天一扫而光，全给您逮干净了。但之后您得喂着啊，要不然饿死了，没耗子吃的，耗子不敢来俺家来了。哎呦，老头一听，太好了，我就想养只好猫啊，这真是我的嗜好啊，没问题，包我身上了啊，有嗜好好，您看我也有嗜好。不是您有什么嗜好？我就是那个喜欢那个，每天来二两猫尿。猫尿是喝酒啊，哎，诙谐的说法叫猫尿。哦，您爱喝酒，我喝不多，我一顿就二两，哈，一斤喝三天多，三天喝一斤，一个月不才十斤嘛。小伙子，这月的酒我包了啊，这小坛整十斤拿走。不是您家大爷，您这都不合适，有什么呀？我还告诉你啊，这坛里还真没兑水，绝对好酒，整十斤。难道我等着你好消息。那我谢谢您，我走了啊，您等着。小伙子把酒拿回去了，足足喝了一个月，酒还没喝完呢，这猫下崽了。哎呦，小伙子赶紧跑到老头家，老大爷，告诉您个好消息。老头赶紧开门，怎么着？ 我们家那猫下崽了。哦，下了几个？白的，就下了一个。白的，浑身上下一色白，一根杂毛都没有。老头一听白的，白的不好，你不说黑猫好吗？这白猫，你瞧。万事通一听，您怎么了？全身都是白毛，这难得着呢。这猫有个名字，这叫阳春白雪，这是名猫啊。哦，阳春白雪，对呀，那我要了。没关系，这送给您了啊，就送给您了。我说了没问题，归您了。过几天啊，养几天，我他呢只要一离开母猫，我送给您了，行吗？没问题，小伙子，谢谢你。得了，我回去看看去啊。说完他走了。不一会儿，这万事通又回来了。老大爷，告诉你好消息。老头赶紧开开门，怎么又下崽了？不是，就那一只。那什么好消息？您听我说呀，我回去仔细一看呐，这猫好，全身呐是白毛，可就脑袋上有一撮黑毛。老头一听，嗨，脑门上有黑毛，那杂毛了，不值钱了。谁告诉您的？值钱就值得这撮黑毛上了。老头一听，为什么全身白，就这一块黑，又个名目，这叫雪里送炭。哦，雪里送炭，对，这个猫上谱，还上谱，对了，名猫谱有。哦，太好了，好，您歇着，我回去看看去啊，我看多的小猫断奶给您送来，行吗？好，谢谢您，甭客气，咱爷们还有什么说的，您等会儿，我回去看看去。万事通又跑回去了。还过一会儿又回来了，老大爷，赶紧好消息。老头一听，又下小猫了？没有，还是刚才那只。我刚才啊，我们那小猫啊刚生下来毛没干呢，现在母猫把这毛啊给舔干了。我一瞧啊，嘿，好。哦，怎么好？不单脑袋上一块黑，尾巴上也是黑的，那尾巴是一条黑尾巴。黑尾巴，老头一听，这不值钱。怎么不值钱？老爷子，值钱就值在这条黑尾巴上了。老头说，怎么值钱在黑尾巴？您瞧啊，脑门上有一块黑，再加一条黑尾巴，这叫棒打绣球啊。棒打绣球，对呀，这猫上谱，这小猫就爱抓自个儿尾巴玩啊。您想，这小猫一抓着尾巴玩一兜圈子，这尾巴是一条黑线，脑门上是这么一块黑点儿，这不就是棒打绣球吗？哦，这猫最值钱了，这猫抓耗子好啊。您没关系，您甭谢我，没事，我回去再看看去啊。您有准谱？废话，您怎么说话呢？我回去看看去，待会儿给您信儿啊。啊，这小伙子噔噔噔又跑了，一会儿噔噔又回来了。老大爷，老头一开门，你要闹死我呀，你要啊？又一好消息，是不是？好消息，绝对好消息呀、啊！什么好消息啊？又下一猫啊？没下猫，还是那猫。不是，那有什么好消息？我回去我仔细一看呢，这猫不但头上有块黑，尾巴是黑的呀。我跟您说，小猫吃奶这么一翻身，我一瞧啊，肚子底下还有两块黑毛。它这猫，小子别说了，这猫是花猫，我不要了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。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；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就是《北京小曲》。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我演唱的插曲《猫名》，这也是八猫图，这也是我们啊最老的一批插曲里的这么一段，后来相声里也用上了，都知道叫八猫图。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。在这里呢，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升高湖泊中心